是鸳鸯弄皱三月的湖水，是春风围绕把我们沉在里面，思绪飞舞成蝴蝶。 半仙来没耐心，要逃命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老弟。 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

自闭症又叫孤独症。聊起自闭症儿童，杜佳梅习惯性的用专业的角度为大家做了介绍。 经常会说孤独症的孩子呢，就是有几个核心特征。第一呢，就是社会交往能力比较差。第二呢，就是语言沟通能力比较差。那么这两个能力的缺失呢，可能就会导致他很多边缘症状的出现。比如说有一些兴趣的狭窄呀，有一些行为的怪异呀，包括他的理解力可能出现障碍呀，包括他的想象力呀，对他人的这种感受的理解能力等等等等，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症状，其实是一个全面发育的一个障碍。 说到创办孤独症康复中心，其实它背后还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杜佳梅本人就是一个孤独症儿童的妈妈，她能深深地体会孤独症家庭经历的痛苦。最开始得知这个消息，全家都像经历了晴天霹雳，那个时候的杜佳梅也很无助，最开始甚至选择过用逃避的方法以求得到内心的安慰。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小小的逃避，我就带着孩子呢，就是逃回了老家，心里想着在老家住一个月什么都会解决的，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在那里，有公公婆婆在那里，老人家嘛，他们有很多可以宽慰你的地方，那也许这些本来不是病的病呢，可能就会消失掉。 杜佳梅描述了自己作为一个自闭症儿童母亲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和焦虑也恰恰是大多数自闭症儿童家庭共同的痛。 像中国人，我们都有这种习惯，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帮我们实现，我们也特别希望创造一切的条件帮孩子去实现我们当年没实现的梦想，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会多有的一些梦想。所以呢，一看到这个所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所有实现梦想的路都被堵死了以后，就觉得特别的绝望。也这个绝望呢，还不只是梦想没有实现，而是特别的焦虑。就说一个孩子，正常的孩子，我们在社会上生存，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担忧。那一个比正常孩子能力还低很多的孩子，而且呢还不知道他的病情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他会不会倒退，然后呢他到底进步能进步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恶化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感觉生活吧，就觉得让你觉得很不踏实。 时间过得很快，一切痛苦都化为了前进的力量。杜佳梅决定开始改变，她要与命运进行一次艰苦卓绝的斗争。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杜佳梅了解到，想要赢得这场胜利，就必须对孩子进行高强度训练。 我当时听说，只有高强度的康复训练才能够帮助孩子进步。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拼命的，我每天都要，基本上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在给孩子做训练。我可能每天上午一上午的课，那么中午呢，就是在食堂吃完饭，赶紧就往回赶，赶到家里呢，是可能是一点来钟，然后呢就把课程准备好，然后呢打个盹，差不多两点半到三点，孩子从幼儿园回来，然后我就开始给他训练，一般训练一直要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但是每天呢，我就坚持用这种频率和强度去给他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每一分钟都抢救起来给他做训练，他才能进步。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新希望孤独症康复中心的创始人，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杜佳梅。我倡议帮助新兴的孩子接受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关爱孤独症的孩子，为他们融入社会架起一座爱的桥梁。 祝福你的未来被幸福包围。 祝福你的未来被幸福包围。 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

为已对你失去感觉了，以为已忘记我们在一起过，以为想的没错，以为只要语气别坠落就可以放心对着你笑了。我以为说忘记就忘记多么洒脱容易，怎么会看你一眼偷在一点眼泪又不听话呢？难道说过去总会过去不是一种真理，直到相遇的一刻才让懂。以为已错过不能再回头，以为走开就一起走，以为想的没错，以为只要对自己说我很好，心情就会好一点。我以为说忘记就忘记多么洒脱容易，怎么会看你又不听话呢？难道说过去总会过去不是一种真理，直到相遇的一刻才让我懂。冷静的我，坚强的我，勇敢的我，眼泪又不听话呢？难道说过去总会过去不是一种真理，直到相遇的一刻才让我懂。我以为我能、怎么了我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告别了寒冷的冬天，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换季的时候，人体根据外部温度和环境的变化增减衣物，同时饮食也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爱车应该做哪些预防呢？